dog can play, can fetch a frisbee. 如果你没有用 play, 你可以说 a dog can fetch a frisbee, 还可以。 也可以说 fetch 做动词。 对对对对。 fetch a frisbee。 对对对。那个前边他用 impaired, impaired 在这儿不是那么合适，可以换 disabled。 这个 impaired 呢是损害的， 是 当然它可以用于身体的残疾没问题，但是它用于身体的什么残疾、 right. 比如说 yeah his ability to run is impaired, it's okay, but it's better he's disabled, yeah impaired 可以说视力 impaired 对对对 听力 impaired 对对对 visually impaired hearing impaired, yeah 或者是 mentally impaired. Yeah, maybe that too, yeah. 或精神上受到损伤。 Mm-hmm. 但是它很少用于肢体类的 impaired. Right. 所以大家看、yeah. 这就是用词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Mm-hmm. 啊、感谢你这么用不用还不知道。我们把这个知识点跟大家说一说。 嗯、 Annie? 好。This is so cool. A disabled dog can play frisbee.哦、oh, 那个 frisbee 可以换 fetch, 随便的东西对不对可以用一个那个小木头的什么东西、 嗯、 Yeah, can play fetch. 因为这个 frisbee 好像是澳大利亚人特别喜欢用的那个。 Yeah, yeah, yeah, can play football, can play basketball, can play frisbee. So when I hear the even the object that way, I think of like an actual game、 哦、 with teams. 所以你这个 fetch 更好因为 fetch 就是不管你扔什么。 对对对对。 你只要给它我扔出去你给我取回来就行了。 对对对可以手套。 随便什么。 对对对。 有的狗子就是那个接物的能力真的是太差了。 对对对对 都扔出去了，哎呦，我都没看见。 There it is. 有些笨二哈。 对对对， 春暖花开。 嗯，好。It is so cool. A disabled dog could play frisbee with its mouth. With its mouth makes me think it's an instrument or something.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with his mouth. 所以可以说 can catch a frisbee.In its mouth, right? 前边可以 It's so cool. A disabled dog can run and catch a frisbee in its mouth. Run and catch. 对， 只要把这词儿说清楚啊，这 yeah, 就好了。 Yeah, that's pretty good. 啊，最后一个小乌鸟巢。 好 ，This is so cool. A crippled dog just can play.Frisbee. 哟，他那残疾用了一个 crippled 跛腿的， 对对对， 倒也对哈。 可以换 disabled 比较好是 disabled， 但是 crippled 也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哈。 Just can play， 他不能吃饭，他不能拉屎的吗？所以这个不要 just， 可以说 a crippled dog can play fetch。 哦， 对对对， 其实你知道吗？要是说人的残疾或残障的话， 对， 还是尽量不要用 cripple， right， 因为这样会显得很残酷。 Yeah， it's kind of harsh。 说他是个跛子， 对、 yeah. 哎，他现在都不怎么说啊。 对对对， 就说他 disabled， disabled 啊，因为表达对人的一种怜悯和尊重嘛。 Right， right， right， 是吧？ Yeah. 好，来看老师这句话怎么讲。 Okay， that's so cool. A disabled dog can still play fetch. 其实很简单。 对 ，that's so cool.这太酷了。 对对对。 一只残疾的狗子、 嗯、 ,a disabled dog,、 嗯、 can still play fetch. Right.、Yeah. Can still, 仍然能够玩、 嗯、 play fetch. Yeah. 叼飞盘的游戏。 Right.、 嗯 yeah. 也可以叫做巡回游戏了。 嗯。 完全没问题。 Definitely. 它还喜欢散步呢。 It likes going for walks. 好走路散步叫 go for walks. 嗯 也喜欢和其他狗狗一起快乐的玩耍。 And plays happily with other dogs. 嗯 ,plays happily with other dogs.、 Mm-hmm. Plays happily with, 和谁一块快乐的玩耍。 Yeah. 好吧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哈他自己上厕所方便吗、 Okay, I have to ask.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down there in terms of going to the bathroom? 好客气的这句话哈。 Yeah. I have to ask.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down there?、 Mm. 说到那件事儿 right, right, right.、 Down there In terms of 有关于 In terms of Going to the bathroom 哎，上厕所 Right So whether for humans or animals We say down there We don't have to say back there I just say down there 那它什么意思啊 在那个肚子 以下的地方、 那个、下边对对对对Below the belt Down there 说那个肚子以下的事儿 Right right right Down there、 right. 就说那个啊上厕所的事儿 ，right？ 那他带着这个东西，他能上厕所吗？他怎么方便呢 ？In terms of going to the bathroom， 对、 yeah.。哎呀，我不确定他自己能控制多少。 I'm not really sure how much control it has. I'm not sure how much control it has. Right. 我忘了问了。 I forgot to ask. 哎，但是他主人告诉我说呀，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选择喂他的食物。 But the owners told me they are pretty careful what they feed it. The owners told me they are pretty careful.他们这个当主人的很小心、 对对对、 就喂他吃什么东西啊 What they feed it Right 因为你像人都伤病员了你还不好好照顾一下人家、是吧、我以前在医院里也看到一只小狗它已经是老年痴呆了 Yeah 已经是到了那种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地步了、然后他们就给了它一个小车车他把它拴在一个柱子旁边然后它每天就围着那个柱子转啊转推着那个小车车转啊转来锻炼身体 That's good、yeah. 但是他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意识了啊，看着挺可怜的、 mm-hmm. 好我敢说这有助于把麻烦降到最低哎，他挺好这句话啊、 I bet that helps keep the mess to a minimum 就是这个短语、 mm-hmm. keep the mess to a minimum Yeah, we can say keep something to a minimum keep the noise to a minimum、keep our costs to a minimum keep the、time spent to a minimum 哦、把什么东西呢放在一个最小的亮度上 对对对对、 比如说把那噪音降到最低 Right、 把花销降到最少、把这个 mess 乱七八糟的这些麻烦、降到最最低 Right、 还可以这么说 Yeah, doing something indirectly, preventing it We say keep something something to a minimum、 Keep something to a minimum、Minimum, 大家会也会这个词吧我们才学过这个前缀叫 mini Yes, yeah, minimum、 Minimum 就是最小、最少一丢丢了、就有助于减少麻烦嘛是不是 对 好来说个好玩的这只狗狗叫什么 What's its name? What's its name?、你猜你猜不到 You'll never guess You will never guess、你猜你猜、你猜不到、它不会叫霍金吧、 Is it Hawking? Is it Hawking?、Hawking H-A-W-K-I-N-G 对 Stephen Hawking 我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哈我的天哪、你是先知啊神通啊还是怎么地呀、 What? Are you psychic or something? 好这个词 psychic、P-S-Y-C-H-I-C Yeah, psychic The ability to know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The ability to know what someone is thinking right now All、sorts of stuff like that 有些神奇的通灵能力啊， 对对对 啊神奇的先知和、预测通灵能力啊、那怎么回事啊 Are you psychic or something?、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吧 Right, yeah 这真是他的名字 That's what they call him That's what they call him、别人就是这么叫他的、这就是以著名的物理学家命名的 After the famous physicist 好我们来看以什么命名我们用 name after Yeah, name someone after or he is named after the famous physicist 哎对 named somebody after 哪个名字 Right, right, right、 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谁 对对对 name somebody after、这里呢是 famous Physicist. Yeah. 物理学家。Physics. Right. 物理。 Yeah. Physicist. 物理学家。马克说哈哈。 哈哈。 我很高兴啊这霍金有一个充满爱和幽默的家庭。 I'm just happy to know Hawking has a loving and humorous home. 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氛围我们说一个 loving,、形容词就是一个充满爱的。 对。Loving home. 有温暖的。那么 humorous 呢? Yeah. A place where people have a sense of humor as well. A place where people have... A sense of humor、 充满着很多的。 对对 ,humorous home. Yeah. 要是不幽默怎么能给他起个霍金的名字呢? 对对对 ,Hawking. 其实大家给自己的宠物起名都很好听。 Yeah. It's a hard name for dogs to hear though, right? I mean, there's certain sounds that they don't pick up so well. I think like, haw, that's a hard one for them. 其实啊这些家养的宠物你跟他生活久了以后他是能听懂你的话的。 对对对对。 特别能听懂。 Yeah. 我记得啊我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小食店哈、家里有一条那个小 Corgi 小科技、科技狗 Corgi is a good name for a dog、 是吧它科技狗、那每天呢我都会去跟他玩一会儿、然后呢他非要跑到那个前面登上那个台子来跟我玩、但是我就那天我就大声的跟他讲我说 你上不来吧？他就开始爬那个台子。 哇！ 我说你是不是上不来呀？你有本事上来呀！ 对， 他就开始爬那个台子。 嗯， 然后我说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明天再跟你玩吧。 好， 他就走了。 That's cool。 他扭头就走了。 Smart dog, yeah. 哎呦，我说是太聪明了。 嗯，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对对对。 后来我又试了一次，我说行了，明儿再跟你玩吧。他马上就不爬了。嗯